想看你样子，这一刻最重要的事是属于你最小的事。 想过我就是安慰。

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应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决定，没多话要语就绝版的美丽，细手牵着爱若是一碎冰， 心窗有张柔脸庞，

纯，荒唐我不服你。大雪求你别抹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，大雪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的印记。

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、营养、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，饮食放心，起居安心。 老公，天气这么好，出去转转吧。 行啊，去哪儿好呢？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，特别炫，还特别有文艺气息。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。 乐车帮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，原厂维修，钣金喷漆，清洗养护， 4S 店维修保养，总价低至68折，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爱情放松摇摆，在你三百 也罢，这也罢，谁也罢， 心跳等待，所有念头全打开，坐起来，进来，这美丽的悲哀，这是爱，就是爱，世界都不明白，想停止摇摆，在你三百 也罢，这也罢，那也罢，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昭昭，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在召开的市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，北京市环保局局长方励做出了关于本市2016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。今年本市将会以超长的力度去治理大气污染，力争将 PM2.5 的浓度控制在6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，而在去年 PM2.5 的年均浓度为73微克每立方米。北京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北京市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以及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。今年全市拟新增政府债务525亿元，其中有132.37亿元将会用于疏解非首都功能。高考将至，高考准考证已经下发到了各校，同时将会在6月3号的时候下发到学生的手中。受到前期勒索病毒事件的影响，各校已经按照要求对于学校的信息网络系统进行了改造升级，以进一步加强高考期间信息传输的保密性工作。食材来源公开可溯，后厨加工实时可见，全市的阳光餐饮工程启动部署会也召开了。根据安排，今年本市将会完成500家中小学校以及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食堂，还有3000家的餐饮企业进行阳光餐饮的工程建设，同时这也是今年市政府的重要民生实施项目。明年本市的餐饮服务单位阳光餐饮工程的建设完成率将会达到70%以上，在2019年将会基本覆盖本市各类餐饮

只有变名蚂蚁过了几个圈，我的书生的五寸在西乡真是少年。 我有种西乡过只要年间也白日梦，写下当年的你的我，水调歌头词一首。我在重庆想过只要年头的才有码头，百花还在人聚楼空，那花儿唱得人难留。西乡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，写下当年的你的我，睡的歌都词一首。我在重庆乡过十二年后了才有码头，白花还在人聚楼空，明月照心山。我有重庆乡过 就是我想你，

望眼中却只住着一个人，熄灭的缘分，紧握的余温，放不下微乎其微的可能，怪叫谁来偷走我的手，我就不能冲动拥抱你，抚慰你，望着你，为你挡风，夜夜失眠，哀求谁来偷走我的梦，才能不再温柔，疼惜你，体谅你，相信你会看见我笑得大雨滂沱，人的想象能够捏造出快乐，管它忘了多，却让伤更重，

的悠悠的岁月。也许会有一天，世界真的有终点，黑掉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，和你再干一杯。终究会有一天，我们都变成昨天，是你陪我走过一生一回匆匆的瞬间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